有法不依，主持黄岸然。 好，欢迎大家回到第二节的有法不依。咁阿岸伯最近有一篇文章，即系咩啊？一石激起千重浪，就系讲强者道德、弱者道德啊嘛。 弱者嘅道德。 系啊，咁我嘅疑问就系，你咁鼓吹呢个强者道德，唔通即系教人哋有法不依啊，藐视法律啊咁样？ 会唔会谂住上完堂就可以吓？ 系啦，即系上完堂专门走法律啊。 咁啊，如果有事真唔关我事啊。個意思係咩呢？即係你，如果你係識一樣嘢咧，知識即係就係力量啊嘛。即係個美國嗰個哲學家講嘅觀點，知識就係力量。咁知識亦都由基礎嘅常識開始嘅。咁如果你有咗咧，你係著數好多嘅。 嗯。 個意義就係咁。咁你咪好似覺得係自己企喺個強者嘅位置啊。 嗯。 係嘛？如果你用強者弱者。邊話事嗰個係強者啊嘛？強者嘅道德就係我話事就由我 set， 又係規則由我話事，然後我要跟或者我唔跟都得啊嘛。弱者就永遠要求人哋去即係跟佢嘅遊戲規則，人哋唔跟咧，只係能夠譴責佢，好似係好無助咁啊。 都唔係噶，可能有時弱者連個規則係咩都唔知啊。 係啦，咁所以你咪 就自己權利又唔知咁樣， 咪俾佢完全控制住咯，係咪？即係如果你話邊啲人係強者，大家都知道，即係有知識嘅人啦，有錢嘅人，有權勢嘅人啦。咁嗱，權勢我哋冇啦，錢就冇啦。咁但係知識最少你係你自己可以有啊，自己可以有。邊啲人最有法不依咧？往往就係啲有知識嘅人。我哋知啦，邊啲人醫死人咧？咪醫生咯。邊啲人？邊啲人即係起啲危險嘅樓俾你咧？起樓嘅人啊嘛。醫生誒邊啲人破壞人哋家庭幸福咧？即係對唔住啊！舉個例啫，就係啲社工啊，即係同人哋，人哋冇事嘅家庭，不過打老婆咁啊，打完冇嘢嘅，不過你係要搞到佢搬咗出去住啊！佢好多時， 舉個例啫， 即係有時一個專業咧，往往就做緊破壞專業嘅嘢嘅，經常都發生噶呢啲誒律師邊啲人做假帳最多咧？你同我都唔敢啦，因為我哋唔識攞。不識帳啊嘛，你識做會計嗰啲咪做假帳咯，識法律嗰啲咪去破壞法律咯。嗱，當人哋破壞法律，你起碼知道佢破壞緊法律 啊。係咯，啊，因為我聽岸伯你即係演繹你依個嚟緊嗰個法律班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就話啊，反而係想啲人學完之後喺適當時候可以維持翻法律嘅尊嚴咁樣咯。 係。係。因為 你如果你懂法律，你清楚知道權益，調翻轉頭你諗下啦，對方執法嗰方，佢敢唔敢亂嚟咧？因為佢自然嘅話，喂，佢知你識嘢，行家嚟喎。點解我哋成日話有律師喺度著數咧？其實唔係咩有律師咪有人，又咪跟法律。佢唔識法律咩？差人自己嗰個範圍權力範圍，佢好熟嘅，幫班差人都好熟嘅，即係佢熟過個律師添嘅，因為律師可能係。是做遺產的，真人做契的，可能未處理刑事的，突然間就被人拱了去差館探個客了，客被人拉了。好了，就算是個幫辦，他知道他懂法律，你知道你又不懂法律，還比他知得多，他一定是會小心很多。在這樣的情況，你就保護到自己，是吧？你不可以，你可以監察到他，令到他不能夠有法不依嘛。 咁有個傻傻的問題啦，咁我係普通人嚟嘅啫嘛，即係我最多嚟上幾堂，咁我點樣學咁複雜嘅法律？ 嗱， 同佢捍衞法律嘅尊嚴咧？ 咁當然唔可以就咁上幾堂就算啦，即係你係即係其實好多大學裏邊好多唔同嘅專業咧，佢都要加一科法律，就係咁解，同有關嘅。讀醫生有科嗰啲 medical negligence， 即係嗱，其實係疏忽啦，疏忽係民事裏邊嘅重要一個範疇啦。醫生要讀呢樣嘢，社工要讀下 family law 啦，即係離婚啊、家庭啊、點樣赡养啊、點樣攞子女抚养权啊，呢啲要識啦。嗱，商業嘅讀啲合約啊、公司法啊呢啲嘢啦。咁你識咗之後咧，唔係你話你變咗律師喎，而係你同律師。或者跟法庭有關連，跟那兩法例有關，你就懂得處理， 係咪？同埋你係可以幫到個律師，都睇到個環境點樣。嗱，如果我哋講你係咪識曬咧？咁我頭先上一 part 都講過啦，讀法律如果你要做律師係讀六科嘅啫，係基本上要識。咁當然係好深嘅嗰六科。嗱，我哋呢啲講座咧，我唔想太深，但係基本嗰啲嘢咧係會花，比如差唔多接近一半嘅時間詳細講嘅。乜嘢係 burden of proof 啊？即係舉證責任啊？邊啲係超合理懷疑啊？乜嘢係刑事嘅意圖啊？乜嘢係行為啊？嗱，呢啲基礎嘅嘢咧啊，當你掌握咗之後咧，好啦，你知道個法律個運作係點啊？然後咧有一樣嘢突然間走出嚟，你需要去應付啦，你自己去揾啦。你唔好打電話揾我，我都未必識噶嘛。比如咁，最近有鹽水事件，你會點處理呢？如果你識法律，喂，律師打俾律師，律師就話要解俾人聽。就算你話我而家唔即刻講到，我俾啲時間我啦，我半個鐘後我都要解答俾人聽。佢就要即刻揾出嗰、那個喺法律裏邊有啲咩嘢，佢有嗰個習慣啦。咁如果你係有一定嘅即係知識咧，基礎知識咧，你都有呢個能力啊。 即係起碼我有呢個能力去點啊？ 研究 係啦，了解 了解 呢個 perspective 方面咁講。 成件事係啦，點樣？同埋佢拋你，你都唔知道佢拋緊你。喂，你責任嚟喎？點解你責任？因為法律話你要責任。哦。當時比如講你我突然間講嘅雷曼事件咁啊，金管局當時任志剛佢話：我哋冇責任㗎，我哋除非收翻個牌啫。我哋管唔到㗎，因為呢啲即係買賣呢啲銀行前線，即係買賣啲產品、衍生工具嗰啲嘢，我哋管即係管唔到㗎咁。咁我哋即係質疑一樣嘢，根據銀行條例咧，你負責監管銀行嘅業務係去到 counter 嘅，即係日 day to day 前線嘅工作都係。你的工作範圍，你根本都不可以說自己沒責任，那他不敢駁的這件事，因為是個條例裡面寫了，起碼要立刻看啊，你立刻看你就知道很多東西了，那你知道看什麼呢？因為你說哇涉及銀行，我就看 Banking Ordinance， 涉及證監，我就說證券期貨條例，涉及保險呢，保險條例，保監條例，因為你起碼聽過有這種東西嘛，然後你上網去找呢，現在就好了，什麼法律呢你都可以找到的。咁咧，如果你有個基礎咧，你即刻用你嘅法律嘅基礎知識咧轉移過去，你就做一個研究先啦，自己咧就可以咧即係掌握得快好多啦。咁你好多人話好似我乜都識下咁，係我係真係乜都識下，就因為長時間樣嘢見到我又諗下，咦點喎？上網揾下料咁。 哦，你又識得去揾同埋諗。 嗰陣我見工，我話我未做律師喎，因為律師行見工。一嚟又要做嘢嘅啦，哥咁，我唔識嘅喎。佢話我同你嘅分別咧，我知道邊度去揾嗰啲資料咁解嘅啫，其實係冇特別嘅。咁啊做落即刻知㗎啦，即係其實係一即係揾食嘅伎倆。咁你掌握咗個法律基礎，你要掌握基礎知識咧，你即係 apply 去即係引用去一件事嗰度，咁咧你。這個能力如果你能夠掌握啦，咁我係最大家最高興。哦、即係我唔係我話俾你聽，因為我唔可以話曬所有你聽，我都唔識好多嘢。我係得基礎嘅啫，基礎嘅嘢應該識啦。咁咧多嘅嘢咧，如果我要教，調翻轉我教嘅就先至去睇嘅。咁呢度你都有基礎，你先嚟睇得噶嘛。個作用一樣。如果我真係要處理嘅時候咧，我有基礎我就去研究，然後我有個掌握，我就處理到所有嘅嘢。 哦，哇！咁呢、這個。法律智慧術課程真係武裝思想嘅喎，係咁要去啊！ 思想武裝， 思想武裝， 思想武裝，然後你就做乜都順利好多啦。你係強人啊嘛，即係你個心態係我控制嘅環境，嗰、那個就係強人，主人嘅心態，主人話事啊嘛，最終我話事係咪？但係你個話事嗰個能力係因為你識啊嘛，你先有呢個條件啊嘛。當然強壯都是啦，係嘛？有錢又係啦，但係知識都是一個重要的因素。如果你想做強人，當然係自己有咗即係強人的本錢啦。咁其中有知識咧，就係重要。 好，講到呢個思想武裝，我哋再下節翻嚟睇下啲實踐例子啦。